第四天，你们还有六天可以用功。第四天确实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们今天才开始正式修内观，而前三天宝贵的练习是在为进入内观的领域，就是进入智慧的领域做好准备而已。未来这六天的练习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要认真精进的用功，以便在方法上建立起稳固的基础。现在世界上虽然有很多的不同的修行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的确非常的独特。如果你以思维的方式禅修，思考某一段经文，或是某些圣贤说过的话，接着不断的思维，你的心能够专注，这很好，对你很有帮助。或者是你以持诵的方式开始用功，不断地在心中重复地默念着某些的名号，某些的字句，你的心会专注，这对你也很有用。或者是观想某个形象，观想这个神或是那个女神的形象，某个圣人的形象，这样重复不断地观想，你的心也会变得专注，很好，这是有帮助的。假如你训练专注的动机不是恶的，那么当你的心变得专注时，你会发现心的表层已经开始产生了某些的改变，但这仅是在心的表层上有一些改变而已。在非常深的禅定中，专注力可能会穿透深一点，但是却不可能深入到心的最深处。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术语称这个表层的心为意识。当你以持名、观想或是想象的方式用功时，你只能达到意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心的最深层面。而这才是我们一切问题所在的层面。我们的烦恼深植在内心的深处，它是烦恼的储藏室，它们大量的堆积在那儿。你也许很费劲地铲除意识层面中这些烦恼上半部的一些枝干，但是在心的深处，所有烦恼的根还存在着。只要这些烦恼的根仍然存在，它们就会再次的萌芽出来，再次萌芽并且成长，那么你就无法从烦恼中解脱出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发现的道理，他深深地了解到，除非我们能将自己的不净的烦恼连根拔除，否则我们无法解脱。而他找到了一个连根拔除烦恼的办法，他努力地用功，终于觉悟了。然后他满怀着慈悲、爱心和善意，开始传播这个方法。现在我们很幸运地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开始练习这个方法。你们大多数的人是在今天踏上练习内观的第一步，第一次浸淫在有如恒河的甘露法水当中，第一次尝到恒河法水般的实相滋味，这是一个何等难得的机会呀！从你出生张开眼睛到现在，你只看到外面的东西，不停地看外面的东西，外面的东西一直对你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你从来都不愿意知道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即使有机会闭上眼睛修行，你还是以外在的那些你曾经读过、听过或者是看过的东西为对象来用功。你不曾尝试过如实地观察自己的实相，自己本来的样子。在身体当中，实相就是不停地在变化，每一件事物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这种对于事物无常变化的体验对你非常有帮助。现在你清楚地觉知身体的无常变化，你的觉知应该是随时的对身体内在。你已经开始学习了时时刻刻对身体当中不断升起的实相变化保持觉知。以后你越练习而方法越来越成熟，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做什么事都不会遗漏内在的实相，而且会发现到你的心不管在任何的状况下都能非常的平衡。在目前的阶段， 你学习在经验上去觉知身体当中的内在实相，是一种感觉或是感受的意思。因此你不只是在思考，不只是在想象，不是单单用头脑去推理，而是实际的经验，实际经验到感受。而这也是你已经开始在练习的，从头到脚去感觉实相，不停地从头移到脚去感觉实相。感受的基础绝对不能遗漏，你必须对这个身体的感受保持觉知。你们才刚刚开始踏上第一步，大多数的学生会问到关于这个修法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就是你们想问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些问题。人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必须从头到脚来移动注意力呢？即使不移动注意力，我也可以感觉到全身上下正在升起的感受，为什么要移动我的注意力呢？你说过，要不费力，不加以抉择的观察，让事情自自然然的发生，而我只是客观的观察，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费力的移动注意力呢？这是一个好问题。你们要知道，这不只是为了要满足某一个传承的要求才这么做的，这样做自有它的目的。如果你不移动注意力，只在某个部位升起强烈的感受时才将注意力移到那个部位，当另一个部位突然间又升起了强烈的感受时，你又把注意力移到那个部位去，这样不断地从这个部位移到那个部位去感觉那些粗重强烈坚韧的感受，结果大多数的部位就会给忽略掉。你有些部位从来没有去感觉，没有观察过那些部位的感受，这样子就会忽略掉那些部位所呈现的更微细的感受。那么你的心就还是非常的粗糙，你的心只能够感觉那些粗重的感受，因为你一直对这种粗糙强烈的感受用功，就无法训练你的心感觉到身体其他部位较微细的感受。因此移动注意力是很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你走在这条法的道路上，这一路上有很多重要的阶段，你必须一一的通过。其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你必须达到能够感觉到全身上下每一个部位的感受。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有感受存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随时都有感受升起，只要你活着，身上就会有感受存在。因此你必须让心变得更加的灵敏，更加的敏锐。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你就无法感觉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的感受，你也就无法达到这个重要的阶段。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你就必须不断地移动你的注意力。然后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定要移动注意力的话，我们可以随便移动，为什么要以这种顺序或是某一种特别的顺序来移动注意力呢？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顺序，如果这种顺序不适合你，那么如果有其他的顺序比较适合你，你也可以采用其他的适合你的顺序。你可以用任何一种顺序来移动你的注意力，但是一定要固定使用某种的顺序，因为除非按照某种顺序移动，不断地以这种顺序移动，否则你可能会无意中就会遗漏掉身上的某些部位。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们并不希望你遗漏掉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因此要按照顺序移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另外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以某一种的顺序移动注意力时，但是某一个我已经观察过的部位，或者是我还没有观察到的部位，突然间升起了一个强烈的感受，我是否将注意力移动，跳到那里去观察那个部位？哦，不不，千万不要这么做。 这样的话，你又开始让注意力从这个部位跳到另一个部位，从一个强烈的感受跳到另一个强烈的感受上，而不是按照顺序移动了。你就会遗漏掉身上的很多的部位，同时遗漏掉一些较微细的感受，你就无法训练你的心去感觉非常微细的感受，而这却是这个修行方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看过许多的人以不照顺序乱跳的方式来观察粗重的感受，只观察非常粗重的感受，结果经过了许多年的修持之后，他们还是无法感觉到身上所有的感受，特别是一些微细的感受、微细的实相。这整个身体是由微细的次原子粒子所组成的，而每一个粒子都只是一些波动、波动而已。因此，整个身体也只不过是一些波动、震动罢了。物质的世界并没有任何的实质存在，一切都只是震动、波动。有位科学家发现了这个道理，现代的科学是这样说的，而佛陀也同样说过，整个世间只是燃烧和波动，燃烧和波动罢了。佛陀自己亲身体验过这些现象，所以他将这些现象诉诸于文字。然而，这位现代的科学家却只是在知识上了解这些现象而已。我们并不是跟现代的科学或是科学家唱反调，他们对于人类的生活贡献良多，但是如果你想要对自然的法则能有更深一层的了解，那么你就必须直接体验自然的法则。然而唯有感觉到身体当中一切身心的变化时，你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只对粗重坚韧的感受来用功的话，就无法了解较深层的自然法则。因此按照顺序移动你的注意力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在观察身上的某个部位时，而别种的强烈的感受却在已经观察过的部位升起，心虽然会察觉到这个强烈的感受，但是你还是要继续按照顺序来观察感受。在下一回当你通过这个部位时，如果这个强烈的感受仍然存在，你就观察它一两分钟，如果已经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你还是继续按照顺序来观察感受。有人还会问到类似的问题，我们从头到脚观察一趟，到底应该花多少的时间才适当？其实这没有一定的标准，时间的多寡需要中道。在这个阶段，你观察的速度不应该快到一口气就能够从头到脚通扫全身，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遗漏身上的某些的感受，或者是你也不应该慢到像针一样的大小的范围来观察，那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观察完全身。如果这样，你的心很快感到厌烦而不想观察了。因此在这个阶段，你观察一趟，如果能够在十分钟左右，就已经很好了，或者是再长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另外一个问题是，每次观察的范围大概要多大才适当？你刚刚开始用功时，如果能够以两三寸的范围一小块一小块的观察就很好了。如果你的心变得非常的迟钝，你就无法感觉到任何的感受，因为心这么的迟钝，而某些感受却是这么的微细，因此你无法感觉到这些感受。这个时候你就要一大块一大块的来观察，你以整个头、整个脸部、整个胸部和整个的腹部当作一个单位来观察，这样以一大块一大块的面积来移动。如果能够在一大块的面积上感觉到一点点的感受就可以了，你就继续移动到下一个部位，这样子继续不断的移动，不断的移动，渐渐的你就能够感觉到每一个部位的感受，你就能够达到每一个部位都有感受的阶段，到最后你甚至能够感觉到最微细的一点上的感受。 你必须非常有耐心，非常有耐心的持续不断的用功。另一个大家常常会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只感觉身体表面的感受，还是要同时去感觉身体内部的感受呢？在目前这个阶段，你以这个方法开始用功时，一开始最好只是在身体的表面观察感受。在这十天当中，你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可以穿透表面，深入到较深一点的内部。如果你继续不断的这样的穿透刺穿，以后你就能够感觉到身体内在外在，全身上下里里外外，身体每一个部位的感受。但是这并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办得到的。首先你必须训练你的心，让它更强壮更敏锐，能够感觉到表面的实相，感觉到身体表面上每一个部位的感受。当然有的时候某些人很自然的能感觉到身体内部的感受，这种情况是自自然然的发生的。有一次一位学生跑来告诉我，他已经开始感觉到身体内部的感受了，这并没有什么错。如果这个情况是自自然然的发生的，就顺其自然。但是在这个阶段，你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表面上来用功。有一点大家要弄清楚的是，我们所谓的感受是什么？如果你对感受的概念没有搞清楚的话，你可能会寻找某些特殊的感受而变得非常的困惑。其实很简单，要了解到这一点，我再三的解释，所谓的感受是指在你的肉体上所经验到的任何的感觉，你在身体上所经验到的任何感觉就是感受。比如说你感觉到热，热就是一种感受，你感觉身体在流汗，流汗的感觉就是一种感受。不管是你感觉到抽动、脉动、震动、刺痛、沉重、麻木等等身体上的任何感觉，就是一种感受。有时候虽然我们一再的解释，有的人却不想了解什么是感受，那么他就会遭遇到某些的困难，他会不停地寻找某些特殊的感受。有很多次我们遇到学生说，我感觉不到任何的感受。就像明天在检查进度时，助理老师会问，感觉到任何感受了吗？而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也许会说，没有，我感觉不到任何感受。然后助理老师会再问第二个问题，你能够坐一个小时而不变动姿势吗？哦，不，一个小时当中我变换了好几次的姿势。为什么会改变姿势呢？某些地方非常的疼痛。他觉得非常疼痛，却感觉不到任何的感受。我想再也没有比疼痛更强烈的感受的了，但是这个学生却说，我感觉不到任何的感受。这是因为他在寻找某些特殊的感受，某些非常畅快轻安的特殊感受。哦，太棒了，我到这里来体验到了这种轻安畅快的感受了。什么疼痛？要我到这里来观察疼痛？我不是到这里来观察疼痛的，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痛苦了，我为什么还要来这里体验疼痛呢？那么你就是在寻找某些特殊的感受，这就非常困难了。甚至在修观息法时也是如此，在第二天或是第三天，你被问到，在这个范围内你是否感觉到任何的感受？有的人会回答，没有，我感觉不到任何感受。但是他却一边回答一边搓揉着鼻子，哎，你在干什么？没有，我只觉得这里很痒。对他而言，痒不是一种感受，他在寻找某种特殊的感受。而且有时候有人会告诉我，哦，格英卡老师啊，我觉得很疼痛，很压迫，很沉重，很热，流很多的汗，脉动很强，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感受。没有感受 这是因为他在寻找某些特殊的感受。我始终记得我的朋友的例子，大约几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去参加课程时，一开始这个课程对我而言非常的困难，到了第二天我就想开溜，我心里想，哦，这个课程实在不适合我，我是做生意的，生意人大多既奸诈又狡猾，是很难修行的，这种课程只适合那些教授或者是那些心思单纯的好人，我不是这一种人。还有传统的问题，我有不同的宗教背景，因此我心里想，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神在哪里呢？这些人是无神论者，可怜的神，神死了，灵魂又去哪了呢？他们说没有灵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这是哪一门子的禅修呢？我心里一直这样的胡思乱想着，我在期待某些特别的东西，因此到了第二天，我实在真想开溜。但是我非常感谢一位同学，他非常的慈悲，他告诉我，你只花了一天就能感觉到鼻孔附近的感受，你只要继续的观察，这就是老师要你做的，你就继续努力吧。我就这样带下来了，因此我非常的感谢他。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这一番话，让我继续留下来把课程上完，在我的生命当中很可能就丧失了一件奇妙宝贵的东西。到课程结束时，我觉得如获至宝。任何人从课程中获得了某些利益之后，都会很想告诉其他的人，告诉他的家人和朋友，哦，太棒了，你们应该也去试试看，太棒了，你们应该去试试看，太好了，我觉得对我很好，你们应该也会觉得很好才对。有很多人因此而开始参加十日的课程。我有一位朋友是非常有钱的工商巨子，这么有钱的工商巨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盖章外加保证，他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不幸的人。这并不是说从事工商业本身有什么错，而是大多数的人从事工商业的方式心态错了。如果他们一天到晚只想赚钱赚钱赚更多的钱，而变成一种疯狂的恶性竞争，那么这种疯狂的心态就会让他们变得非常的痛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过这样的心态，投入过这种疯狂的赚钱游戏，所以我很了解这种痛苦。那时候由于学习了内观，我正逐渐的摆脱这种痛苦，因此我建议他，你也去试试看吧。但是一开始他并不接受，他说，格印卡，你去是因为你想治好你的偏头痛，但是我没有偏头痛，为什么要去呢？其实他的偏头痛比我还严重呢，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是他还是不肯去。我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说服他去参加内观，只是试一试，去试试看而已。最后他终于被我说动了，去参加了一次课程。前两天和第三天他还算用功，第四天教了内观的修法，第五天老师四处走动检查学生的进度。每一个理想的内观中心都有个人的小观房，当时那个中心也有这样的小观房，老师到这个人的小观房去个别指导。当时如果有不太会讲缅甸话的印度学生，老师都会要我跟着去当翻译。因此当我们到那位朋友的小房间时，老师敲了门。我那位朋友开了门之后，我们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他回答说，没有感受。没有感受，但是这时候我们看他早已经脱了上衣内衣，并且把裤管给卷了起来，他早已经流了满身的大汗。你流了这么多的汗啊？是啊，这个小房间热死人了，害我流得满身大汗。哦，你不是觉得很热吗？那么就观察热，观察流汗的感受吧。然后他看看我，又看看我的老师，一副好像我们在跟他开玩笑的表情，说，观察热，我来这里是为了观察热，观察流汗的感受， 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啊？我们很认真地告诉他说，是的，你看，这就是内观的技巧，你必须观察，到目前为止，你一直都对你的感受盲目的反应，现在你要学习如何客观地观察它。可是他听不进去，他心里可能在想，如果你要我来这里见证自己的灵魂，或是见证神，那还有点意思，甚至如果要我来见证一下佛陀，也还有意思，如果不做这些，就不晓得要干什么了。要我来观察热的感受，这是干什么的啊？每一天我们都想办法要跟他解释清楚，但是每一天问他有没有感受，他都是回答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们想想看，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么意思是说他想寻找某些特别的感受咯。我真的为他感到难过，他好不容易能够播出十天的时间，然而却想到这里来找一些特别的东西，一直在找特别的东西。事实上，哪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一切都只是自然的现象显现出来而已，只是这个身体的自然现象自动的显现，显现出实相，显现出法而已。然而他却错过了这些，心想，不，我不要这些，我要一些特别的东西，我要特别的东西。一年之后，他看到这么多人来都如获至宝，面带着微笑的走出去，他们从中获得各种的利益，这时他才开始觉得遗憾，才恍然大悟，体会到他可能错过了某些的东西。因此他在催促我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再一次就好，老师可能不会再收我了，就请你推荐一下我吧。这次如果你要我观察热，我就只观察热，如果你要我观察流汗的感受，我就只观察流汗的感受，不做别的了。因此他又参加了一次课程，他很正确的用功，在内观的修行上有很大的进步。所以只要你内心还有所期待，还想要寻找特别的东西，你就不是在修内观。内观是要你如实的观察，也就是说不管这一刻发生了什么，升起了什么实相，要如实的观察它本来的样子，不是你所想要的样子。如果你能清楚知道这一点，你就能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进步，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如果你不注意此刻呈现的实相，却在寻找某些当时不存在的东西，那么你就不是在修内观。因此要牢牢的记住这一点，不管你在身体上感觉到任何感受，就是一种感受，无论它是愉悦的或是不愉悦的，强烈的或是微弱的，无论它是任何一种感受，你都只是观察，只是观察，不断的观察，这样你就尽到了你的本分，其他的就留给法，留给自然的法则来处理，他们会打点一切的，你只要尽你的本分，结果就会开始自然的显现出来。你不断的从头移到脚，从头移到脚来观察全身的感受，但是或许你会遇到某些完全感觉不到的部位，这些部位对你而言是没有感受的部位，它们对你而言是盲目或是空白的部位。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盲目或是空白的部位，因为全身上下随时都有感受存在，但是由于你的心太过于粗糙，而这些部位的感受又太过于微细，以至于你无法感觉到，因此你会认为它们是没有感受的部位。好吧，我们就称之为没有感受的部位吧。此刻这个部位的实相就是没有感受，你就将注意力停在那里，以平静、安详、专注、平等的心在那里停留一小段时间。要保持平等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能保持平等心，这个修法就无法帮助你。比如说当你遇到一个空白没有感受的部位时， 你在那里停留大约一分钟左右，但是你心里面却开始贪求着，我要感受，我要感受，我要感觉感受。如果你在那里待了一分钟，无法感觉到感受，下一回还是没有感受，你又开始贪求，我要感受，我希望能够感觉到感受。已经五次了，没有任何的感受，十次了，还是没有任何感受。你就这样开始贪求，贪求，内心不断的贪求。每当你开始贪求时，你就失去了心的平衡，你失去了心的平衡，你的心就会变得非常的粗糙，而无法感觉到微细的感受。因此一定要保持平等心，甚至即使你没有贪求，或许你会产生厌恶，你内心会想，你看这个空白的部位还没有去除，已经走过一次了，它还没有去除，已经五次了，还是没有去除。你对这个空白的空位升起了嗔恨心，你又再次失去了心的平衡。因此你必须保持平等心，接受实相本来的样子。此时在这个部位，我无法感觉到任何的感受，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了，没有感受，没有感受，让我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如果这个部位是有衣服覆盖的，那么就试着去感觉衣服和皮肤的接触，这虽然是比较表面的感受，但也是一种感受。没关系，感觉衣服和皮肤接触的感受之后，再继续向前移动。如果这个部位没有衣服覆盖，那么就感觉皮肤和空气的接触，这也是非常表面的感受，你还是要去感觉这种皮肤和空气的接触的感受之后，再继续向前移动。继续这样的非常有耐心，非常有耐心的用功，很快的你就会全身上下每一个部位都能够感觉到感受。这个技巧分两方面，一个是去培养你的心的敏锐度，当它能够有能力感觉到全身上下每个部位各种不同的感受。第二个就是学习如何非常客观，非常客观的观察感受，而不生起贪嗔的习性反应。你现在学习这个技巧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内心最深层面的习性模式。这个最深层面的心，我们称之为无意识或是潜意识的心，事实上却不是无意识的。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它都不断地在感觉，在经验身体上的感受，它分分秒秒不断地在感觉身体上升起的各种不同的感受，然后不断地对它们升起习性反应。如果是愉悦的感受，就升起贪爱执着的反应，如果是不愉悦的感受，就升起厌恶嗔恨的反应。这就是深层的潜意识心，它的习性模式，它一直都在升起贪爱嗔恨，贪爱嗔恨的习性反应。如果想要改变这种习性的模式，你就必须达到能感觉到这种习性模式在运作的层面，也就是说你必须能够达到可以感觉到感受的最深层的心，然后你不生起贪爱，也不生起嗔恨，你只是客观的观察，并且了解到，你看它正在变化，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着。你这样继续不断的用功，不断的用功之后，自然的实相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自然的法则会自己显现出来，这就是普遍通用的法则，不管是内在或外在，这整个有情及无情的世间都依循着同样的法则运作。当你观察外在的事物时，你可以试着从知识上去了解自然的法则，但是却无法亲自体验它。唯有你在身体当中感觉到某些事物时，才能够体验到自然的法则。当你亲身体验了自然的法则之后，自然的法则对你而言就变得非常清楚了，你对它不可能会再有任何的混淆，任何的疑惑了。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亲自体验过的， 虽然他出生于王室，是一位王子，非常奇特的是，这位王子并不是出生在皇宫内，他是在大自然空旷的环境中，在一棵树下出生的。大约五岁或是六岁时，有一次他刚好坐在树下，他没事就开始打坐，他开始观察自己的呼吸，不断地观察呼吸，他进入了非常深的禅定当中，这是他第一次尝到禅定的滋味，又是在空旷自然的树下。35岁时他已经出家了，同样又是在一棵树下，他完全的觉悟了。然后出于慈悲心，他开始转法轮，开始教导别人这个美妙的修法。他第一次开示，同样的也是在空旷的自然环境，在一棵树下。到了80岁，他也是在空旷的自然环境，在一棵树下过世。因此他的一生是彻底研究过大自然的，但是彻底研究外在的自然环境并不能够让他成佛，不能让他成为一个觉悟的人。他是因为透过实际的经验，彻底探究了内在的自然法则之后才成佛的。而他所教导的是，你必须随时觉知身体内在的实相，这就是内观。借着修持内观，在实际的经验层面，整个自然的法则对你而言就变得很清楚了。有一个实相对修持内观的学生变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变化变化，不断的变化的实相。每一刹那在身体当中都有某些变化在发生着，你必须去体验这种的变化。然而外在的事物也遵循着相同的法则，它们也都是变化变化，不断的在变化之中。所有的事物就像全在一个大熔炉当中，处在一种变化的流动当中，都在变化变化，不停的变化。当你观察身